点，天天有聊，还是先播广告啊。义乌制造的品牌广告，昨天呢还见了广告客户，所以今天得有感情的念这段广告词。水仙子银杏露，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，森山铁皮风斗，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。这两天呢，大家竟围观这个万科的王石和宝能系姚振华的万科股权争夺战了。我们呢也花了两天时间来聊聊这个事儿，但是放过了一个可能关系到大家钱包的小事儿，就是汽油价格。那如果这个小事儿关系到千家万户，关系到所有的家庭，那恐怕就不是小事了，就是个大事儿。话说呢，美国放开了石油出口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那很可能短短几年内，美国就会成为最大的产油国和石油出口国，他就越来越不关心中东局势了。那恐怕咱中国就得在中东多下功夫了。当然这是政府关心的啊，咱不说这个了。单说油价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越来越低了。到12月14号收盘， WTI 就是美国的原油期货价格跌破了每桶35美元，是09年1月以来的新低。布伦特，北海布伦特啊，原油跌破了36.5美元，创下04年以来的新低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按照13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中国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，到12月15号就上上一周啊，24时的时候，中国国内市场的油价就要往下调了，就得降价了啊。但是发改委突然改主意了，不下调了。他是这么解释的，他说油价偏低啊，不利于节约资源和新能源的发展，应当通过价格和税收手段促使更多的人来节约用油，缓解这个资源环境的压力。你说这话呢也不能说他没道理，很宏观很高大上，但人民群众有自己的看法。新浪呢在当天就推出调查，有超过2.7万名网友参与了调查，其中89.1%的网友表示啊，将近90%啊，九成啊，大家不支持发改委的这个决定，认为油价和环境污染没关系。网友说呢，说发改委的说辞呢，说听起来让人好笑，保持高油价就能改善空气质量吗？那美国是世界上成品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，油价比中国低一半，美国的空气质量却远好于咱们国家。保持高油价并不能让空气清洁，只会加大煤炭的用量，恶化空气质量。还有网友认为呢，中国最好的柴油硫含量是欧洲的25倍，汽油长期比发达国家低2到3个等级。我国进口的这个原油呢，含硫量很高，这种原油呢价格又很便宜，几乎是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的一半。这种低质原油高价卖给了中国消费者，不仅让几大垄断巨头维持了暴利，当然中石油中石化肯定会出现了辟谣的啊，更是空气污染和雾霾的罪魁祸首。如果说保持高油价是为了改善空气质量，那也就罢了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。高油价并没有用于治理空气污染，庞大的燃油税和暴利不知道进了谁的腰包。那谈到腰包呢，还真有人认真算了账。隆重石化网原油分析师李岩他就分析说，以山东93号汽油为例，目前呢税费的比例占到了其中的45%，就1块钱的油4.5毛是税费哈。如果这一次消费税上调的消息落实，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一升油半升税的时代里。其实这个呀不稀奇，发改委前两年也公开说过，说如果不含税的话，那中国油价其实比美国还便宜呢。跟我说呢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都知道在房地产里边，政府拿的那个税费更多，超过60%。如今呢空气不好，动不动就红色预警，大家火气呢也都比较大，尤其呢涉及到政府，很多人呢就跟着起哄对着干。其实呢也不能说是起哄，我觉得呢政府有政府的看法，公众有公众的观点，就是在公众里边也有不同的观点，应该理解大家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，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，会有不同的结论。比如说8月18号的时候，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宜居城市排行，在过去一年里边，北京的排名上升了5位，位列全球第69，蝉联中国大陆最宜居的城市。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啊。那说北京是中国最宜居的城市，肯定大家都笑了，说这不是冷笑话吗？北京宜居不宜居，别说北京的大城市病，单就一个房价，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太不宜居了，很多人都开始逃离北上广了吗？不是。还有呢什么喧嚣啊，拥挤啊，堵车呀、啊、什么昂贵呀、啊、什么雾霾呀、啊、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。 那人在不同的境遇里边呢，对宜居其实有不同的向往。很多人对宜居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想象，认为呢宜居就是山清水秀、悠闲舒适。我想呢，这些人呢一定是在北京已经扎下根了，有房有车有钱了，于是呢有更高的追求。那那些在边远乡村的农村人，他们可能真的是山清水秀、悠闲舒适，但是他们想过的可能是现代生活，要赚钱啊，要有就业机会啊，要医疗条件啊，要文化享受啊，要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啊。所以从他们那边的山里看过来，他们觉得北京才是宜居的，管他雾霾不雾霾呢。那经济学人是怎么理解这个宜居的呢？他们的评价呢其实有自己的依据，这里边有五大项，一是稳定性，二是医疗保健、文化和环境，然后是教育，然后是基础设施。依据这五大项涉及的30多个定量和定性的因素为每个城市打的分。你这样一看的话，好像北京这样一个资源啊、权力啊、人才高度集中的超级城市成为中国的第一宜居城市也有它的道理。我是想说呢，不同的人对宜居城市有不同的理解。那回到今天咱们的这个题呢，对控制油价作用于改善空气质量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们应该理解政府的思考，但是我们不同意政府朝令夕改，这个不好。用王石的话说，就是信用不好。你政府有可能不看重自己的信用，但是我们还看重呢。本来呢，中国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调整机制呢，就是发改委自己主导搞的，国家部委制定的规章和条例通知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某种法律效力，政府和民众都应该照章行事，不能找个理由就给变了。去年底当时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，很多人还记得，导致国内成品油12连跌，咱们的税收受不了了。于是呢，在去年11月到今年的初啊，45天时间里边，财政部3次上调消费税，频率之高，动作之快，堪称历史罕见。那一次呢，大家其实已经不太高兴了，今年出一次，这年底倒更干脆，连自家制定的规则都不认了，说变就变，而且还说我们将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，抓紧完善新形势下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，并且向社会征求意见。你看还征求啥意见，里外都自己说了算，总是有理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就不好了，做事呢不能太张扬，不能太任性。在人呢，这是三观问题，不讲信用的人那不能嫁呀，对吧？你连当我大股东现在都有问题。那在政府呢，信用是执政的基础，什么理由都大不过这个法理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事儿，是原则，是气质。哎，可是这么大的事儿好像悄悄的就过去了。不过那位说了，不过去又能怎样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蜻蜓 FM， 搜索里边的红起点，在首页上经常能看到我啊。我们的微博呢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 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，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。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，挣不脱，逃不过，眉头解不开的结，命中解不开的结，是你。